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世卫联合健康管理中心的张正主任，跟大家呢继续话养生讲健康。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前些时候呢，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啊，针对于糖尿病人呢的举行了一个营养指导食疗降糖班。应该说这个班呢吸引了很多的糖友哈，大家纷纷而来，确实呢也是非常的热情。那通过这个班的指导啊，大家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得到了很多的知识。那关于这次降糖班的活动的情况呢，请张主任呢来介绍一下，因为毕竟呢很多人由于这个人数的限制的没有到场啊。 哎，是的，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班呢只要求来了这个18个人。为什么在人数上要进行限制呢？因为在这个第二天的这个会后啊，我们的这个营养师要给每一个人设计后期的这个食疗方案，包括这个生活指导方案。所以呢那个人多了以后就没有办法这个深入细化的这个服务。 实际上是一对一的，有针对性的。 对，有针对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呢，每一天都要面对一个血糖的问题，因为这个糖高了以后，它的伤害呢是远期这种伤害。所以如何在生活中这个降糖，在饮食中降糖，这是我们最理想的这个追求。我先说一下这个活动是怎么开展的啊。我们活动呢整个是2天。那么第一天呢，我们要求呢这个听众呢是早晨这个7点半赶到这个培训班。为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培训班以后，按照他平时啊在家里你该怎么吃饭，你该怎么这个吃药，我们这个先完成这个早餐活动。完成早餐活动以后呢，那么实施了这个在没有用营养餐的情况下，就是他正常这个生活状态下，测了一个半小时以后的血糖，测了一个一小时以后的血糖，测了一个2小时以后的血糖，还测了一个3小时以后的血糖。同时当然在这个吃早餐前呢，使用了一个这个测了一下这个空腹血糖，就是说测了这个5个点的这个血糖。这样呢，大家就是说我正常情况下，我这正常饮食，然后我正常服药，那测了这个5个时间节点上的这个血糖，进行了一个这个统计。这样呢，紧接着呢，我们这个营养师给大家讲了为什么要测这5点这个血糖，并进行了一些食疗营养学的这个培训和教育。这样呢第一天啊就结束了。那么第二天来呢，也是大家7点半赶到，那么先这个服用一下这个燕麦营养葱条粉，当然这是一个复方的啊。同时呢，也是吃了相关的这个蔬菜，这个鸡蛋，在这样的情况下测了一个餐后半小时的血糖、1小时的血糖、2小时的血糖、3小时的血糖。为什么这么测呢？因为第一天是没有用这个营养代餐的，第二天呢是用了这个营养代餐。同时啊，大家记住，一定记住，第二天是这些糖友呢 是不用服他原来这个降糖药的。为什么这么做？不用服降糖药的情况下，用这个替食疗法，就是说营养这个代餐，使用以后，那我们再测一个一小时、半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的血糖，和第一天用了药以后那个血糖值进行这个比较。可以这么说，这个结果呢令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这个满意。那么会后呢，很多人就纷纷响应，哎，要来应用这个营养这个代餐啊。因为很简单，就是每一天这个吃饭前，早中晚吃饭前，把这个燕麦营养代餐这个符合这个冲调粉，把它用温水冲一下，把它食用掉，然后再去按照我们制定的这个早中晚这个营养这个指导啊，去进行这个进食活动，这样呢就逐步的来调节自己这个血糖。我再说一下这个几个这个人的这个情况。你看有一个这个袁先生，他也是得这个糖尿病这个十几年了，那他目前来说他用的这个降糖药主要是这个拜糖平。那你看他这个血糖这样，你看第一天这个数值啊，就是说，哎，我这个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我这个平时在家怎么吃，那么测这个血糖这样的，吃早餐前呢他的空腹血糖是 7.8, 那么吃早餐以后呢半小时他的血糖呢是 13.1, 当然这个是在吃过药的情况下啊，吃了拜糖平以后，那么一小时呢是 17.4, 达到了这个最高。那么两小时以后呢达到了这个 14.9, 那么三小时以后呢达到了 11.3, 你看即使在吃降糖药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这个达标。那么在第二天的时候，在这个空腹的时候测他的血糖是 8, 这样的情况下，然后食用这个燕麦冲调粉这个营养剂，然后紧接着吃早餐，那就是也吃了鸡蛋，也吃了这个蔬菜什么之类的啊。这么测了以后，你看他半小时以后这个血糖呢是 9.8, 第一天呢是多少？ 13.1, 哎，第二天在吃了这个营养代餐的情况下他是 9.8, 这一下就减掉了四个单位，就是这个血降糖。同时呢这是没有在用降糖药的情况下，那么一小时以后他这个血糖呢是 8.8, 那么第一天那个在服用降糖药的情况下，没有用这个营养代餐的情况下，他这个一小时呢他是多少血糖呢？他是 17.4, 那么第二天你看在不用降糖药了，就用这个燕麦冲调粉这个代餐这个营养复合剂啊，他的一小时后这个血糖变成了 8.8, 那么两小时以后呢他第一天是 14.9, 那么第二天在不用降糖药的情况下用营养代餐的情况下它变成了 7.2, 简直就是涨个降了这个一半，他感到这个非常非常的满意。那当然就是说，也虽然说这个半小时这个 9.8, 一小时这个 8.8, 两小时这个 7.2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值啊，因为这仅仅是一天啊，就是仅仅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营养代餐这个食品，那已经是达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幅度，同时呢还不用这个降糖药， 而且效果真的是非常惊人、啊、 非常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啊、而且因为刚开始嘛，那如果中午我们因为没办法一直让这个听众朋友们一直在这儿，那么中午晚上然后后期在长期在营养师指导下，那完全可以这个远离这个降糖药的，这个他达到是非常不错。你看再举一个例子啊，你像有一个这个吕先生，他的这个第一天啊还是这么一个过程，他的空腹是 7.6, 半小时以后是 11.4, 一小时以后呢是 10.7, 两小时以后呢是 6.9, 那你看他这个第二天用了这个代餐食品，就是营养代餐以后不用降糖药的情况下，哎，他的这个 空腹呢是这个 7.0， 那个半小时以后呢是这个 9.7， 这个一小时以后呢是这个 9.4， 那么两小时以后呢是这个6.3。你看这个，当然我说这数字的时候可能对听众朋友们听起来记得不是那么清楚啊，有一其实这个结果有一个对照表，给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对照表，同时呢也是及时的测血糖，大家也是做了个统计表，结果自己把自己这个第二天通过营养代餐这种调血糖和这个第一天这个吃降烦药这个一对照呢，那明显下降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嗯， 包括最后结束第二天结束的时候，因为一个一个的要说自己这个情况，然后以后这个早中晚怎么吃饭，然后这个这个营养代餐这个燕麦营养葱条粉怎么这个食用，哎，这个营养这个专家呢都给进行了这个一一这个指导。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我们通过营养代餐这个调节血糖，最终这个奋斗目标是什么？奋斗目标就是远离这个药品降糖。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降糖药里面这个原理啊，无非是刺激这个贝塔细胞多分泌胰岛素的。那你长期刺激，你十几年的刺激，最后分泌也会这个产生衰竭，也有这个胰岛素增敏剂的，也有这个延缓这个肠胃对糖的这个吸收的等等啊，也有这个打胰岛素的。但是我们讲过，在这个降糖这个五驾马车里边，那么食疗呢是驾辕之马，其他的呢都是这个辅助的。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个指导呢，最后我们最终来说要这个撤掉这个降糖的这个化学药品。同时呢，我们给这个参与这个培训的这些学员呢，每个人制定了一个糖尿病健康管理这个手册。你看这个手册里边，当然对他目前有没有并发症，还有这个糖的变化有什么这个特殊点，上面都有详细的记录。同时他自己的饮食有没有什么这个嗜好，这个在明确的了解的情况下，这个营养师呢就会给他进行个性化的这个制定。同时你看这个方案里边呢，有这个饮食指导，有运动指导，还有给他有一个药物调整这个方案。再有呢就是说说了一些这个食物的这个指导方案啊。你像这个食物的指导方案里边，就是说哪些食品他可以吃，哪些食品他不可以吃。你像这个他其中这个方案里边，他就有一个参加这个学习班人群这个食品一览表，有这个主食类、蔬菜类，还有豆类、水果类、动物类、蛋类、奶类。你看我就举一下例子，时间关系啊。你像有益的食物，你像荞麦、燕麦、黑米、红米、杂粮馒头、杂粮面条、杂粮面包片、绿豆、红豆，这都是我们高血糖患者这个有益的食物。那么一般食物，你像这个大米、玉米、花卷、挂面、馒头、肉包，这是一般食物。那这个不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食物啊，有这个糯米类这个粘食，比如说像年糕，还有这个油圈、八宝粥、麻团、烧麦、南瓜饼、饭团、粽子、蛋炒饭、红薯等等啊，这些呢都是不适宜的。蔬菜类里边也有这个适宜的，也有不适宜一般的啊。再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听众人群有时候想加餐，那应该吃一些什么这个零食，这个方案里边都进行了详尽的这个描述。最后呢，大家其实到家庭里边，最终的康复要回家里边去康复。有问题我们建了一个回答问题的这个患者这个群，随时可以跟我们的营养师进行这个沟通。最终呢，通过这个营养调理实现这个血糖平稳，这个阻止并发症这个发生，远离化学药品。 嗯， 确实，听了张正主任的介绍呢，我也非常的高兴啊，因为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健康的。那糖尿病呢，应该说在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人群啊，很多人都在受着这个糖尿病的困扰。那这次呢，针对病友们啊举行的营养指导食疗降糖班，确实也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顾虑和健康问题。仅仅两天的时间啊，第一天呢是没有食用这个营养冲底粉啊，是一个效果。那么第二天呢，食用了这个营养冲底粉，以及呢在我们的营养师的指导下，那就取得了特别大的这个进步和不同啊，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呢对此非常的感兴趣，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说对于糖尿病人制定的健康管理手册，或者是对于营养冲底粉的一些情况想咨询的话，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啊，进行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呢，凡是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都可以有资格让您呢领到一份礼物，这就是营养冲底粉。您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知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之张正周末讲健康，由市委联合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正为您主讲。有问题请您在每天早晨八点半以后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么确实呢，像张正主任所说的，这个改善糖尿病有五驾马车，那么吃啊、运动啊、药物控制啊、知识的积累啊，以及心理的调节等等，实际上吃是驾辕之马。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解决的就是这个驾辕之马的吃啊。因此呢，在这方面做好了，那也就是说在控制糖尿病的这个路上您往前走了一大步。当然了，这个张主任，很多朋友呢可能还在询问说，像这样的这样的降糖班哈、指导班还在举行吗？ 这里边下一步我们是这么规划的，就是说准备开展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叫什么呢？就是食疗降糖家庭康复工程，在家庭中开展，直接由工作人员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进行这个指导。因为这个大家来得很辛苦，因为北京一个城市大，交通又不方便，大家得七点半就得赶到这个培训班。这个这样的话，很多这个老年人就非常不方便。我们也是在不停地总结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他这有一个申请报名这个程序，大家可以这个打电话，看你只要是在符合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啊，都可以申请这个报名。报名以后呢，进行这个登记，然后呢，有些人就怕自己不适合，都可以这个领取这个燕麦冲调粉，在家里进行这个尝试。尝试如果可以，就可以在家庭这个进行，这么呢是为了长期能够进行下去。 对，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的哈。如果在自己家里边，您就可以来这个对照哈，来可以改善，这是最好的。那刚才张主任提到，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申请一个表格啊，来进行报名啊，您就将呢成为这个学员班的一名啊，我们将呢对您的这个病情加以跟踪和进行的这个指导啊。好，我们的电话您听好，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而且我们还有礼物送给您。我们的电话呢是400-602-1119 400-602-1119。那么接下来呢，我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说，这回呢参加指导班的这个成员，比如说就18名成员，因为咱们只规定了18名成员，他们是一个什么程度的糖尿病？任何的糖尿病人都可以参加吗？都是这样的，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的，因为原来我们讲过，就是说糖尿病你只是说血糖这个代谢这一个指标这个异常，那么早期我们说糖尿病的等位症只是个酮症酸中毒，那稍微控制一点，这个危险性几乎是没有。主要是这个远期 他这个糖尿病对我们血管啊、神经的啊这个伤害以后，这个并发症这个是危害。但你核心，你只要把这个降糖，这个控制好，就不会有这些危险。那你像从这次来的这个人群来看，我们从性别上来说，当然有男的，有女的，也在这个药物使用上呢，你看有这个用这个口服药的，也有打胰岛素的。你像这个口服药，通常用的它都是这个格列比嗪啊、拜糖平、二甲双胍、诺活龙，还有这个格列齐特啊等等，还有卡铂平等等。再有呢，有两个是这个打胰岛素的，也这个过来。你从这个病程上来看，只有一两个现在属于这个糖尿病前期，就是说他已经隐隐约约这个血糖这会儿不稳定了。那么大多数人这次来的其实都是这个得了这个十年以上的，因为这他们这个因为是老病号，所以他们对这个就特别的这个关注。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种办法是适用于呢各种类型的糖尿病，不管你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哈。 对，它一型的它缺胰岛素，可是你打胰岛素以后，你这个身体如何这个利用，它的后期也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口服的，我就说，哎，这里边刚才讲了那些药，有刺激贝塔细胞的，延缓血糖的，还有这个增强这个。还有增强这个胰岛素这个敏感度的，但是用着用着呢，诶，这些药物的敏感度就不强了。那么通过这个食疗呢，其实它这些成分里边啊，你看这个燕麦葱条粉这个成分里边，它有这个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粉、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荣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维生素 C、牛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再有当然就是说这个矿物质，你像这个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再有就是说这个维生素 E、维生素 B、B2、B1、B12、VC。再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就是说这个从热量到营养到维生素到矿物质，这个是个它是一个大复方，就是说它是一个代食产品，就是食用这个呢就能补充我们人的这个热量。但是它大家可能要问，那你这个通过这个食用为什么能达到这个降糖这个作用？ 哎，这是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 对，我们说啊，你像这个不管是中药这个复方还是这个营养这个复方，其实殊途同归，它最后作用的呢，一个也会让这个血糖逐渐进入我们这个血液，它不会一下这个餐后血糖升高。那你像这个营养粉里边这个膳食纤维，它因为它是粗纤维，它不被人吸收，它和这个食物这个混搅以后呢，它能延缓这个血糖。再通过补充维生素 C 还有这个矿物质呢，它能够提高我们细胞膜上受体呢对一个胰岛素的这个敏感度，也就是相当于这增敏了，能让我们对这个胰岛素这个利用。另外呢，这个里边的这个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它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配伍的，配伍的以后基本上这些热量就够。长期这个应用，其实你看有些人都反馈他这个脂内也降下来了，血压呢也比较平稳了。这一点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自己亲身体会还是最真的这个感受。 其实听了这期节目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是坐不住了，赶快想打电话进行交流了。那么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呢营养指导食疗降糖的话，赶快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申请报名啊。我们的报名热线是8886-4417。8886-4417。那凡是报名的听众朋友，不仅呢可以得到健康管理手册，当然是关于糖尿病人的，同时呢还可以得到健康营养冲底粉一份，可以说是一个大礼。您在家里呢就可以自己试一试啊。好，我们八点半之后呢等待您的电话，8886-4417，8886-441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